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5: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1号星期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我是工作男嘉宾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鲍勃·马利和他的 Wailers 乐队，这首歌的名字，我相信喜欢鲍勃·马利的朋友肯定不会陌生，叫做 No Woman No Cry， 翻译起来就是没有女人没有哭泣。或者无女人不哭泣，你可以两个意思都领教在自己的心里，就是要是没有女人的话，这世上可能很少有哭泣的声音，是吧？这是一个信息点。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女人不哭的 No woman no cry， 可以这样理解。 我更愿意理解为是女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感性起来，因为不感性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多不管是脆弱也好，感动也好，泪水也好，他就不会像男人那样总是时时刻刻都是把自己的状态弄得很紧张弄得很坚强有些刻意而为 那 我们女人可能比男人要更随性一些。 好，那这个 可惜啊，鲍勃·马利其实他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是啊， 很久以前就离我们很远了，要不然的话他可能会创造一首你说的这首 No Woman No Sensitive。 我以为你说他会来反驳我。 不会不会，可能会没女人无女人不感性啊。 但我确实相信哈，这一年的泪水量我肯定比叶谦要多很多，昨儿我们就说过了。而今天呢，每到星期三都是我们谈情说爱的夜晚，尽管呢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但它有时候会左右我们全部的生活甚至情绪。我想跟叶谦说，以后下星期三的亮相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说一句在你的脑海中立刻能够想起的你觉得很浪漫的话，或者说和爱情有关的话。大家在聊天室中也是这样，每当星期三登场的时候，不管你在白天时光里是什么角色，不管你白天时光里是多么的 man 啊，你都可以在晚上真的秒回少年时啊，想一想在你的世界当中立刻能够想起的那一句弹幕的爱情台词，哎，或者是浪漫台词，都可以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就当成一个哎见面礼一样啊，抛出来。因为两个人刚刚相识开始说的第一句话其实很重要， 是， 对，这也是今天晚上我们星期三的话题。就比如说你刚刚跟一个朋友，哇，终于托了好几个关系找到他的微信了，加完微信之后大家得开始广阔的聊天吧，那说什么哎你觉得很加分呢？各位男左女右，大家都可以在你的理解的世界中来想一想，或者是相亲结束之后大家交换了媒人给我们的微信，我们是不是得先来一句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韩丽。 不够懂事的梦想我笑着去讲，手舞足蹈的交换着真心话，学着大人的模样画漂亮的妆，酸甜或苦辣笑得很傻，好多话想讲给你听。亲爱的你现在好吗？那些愿望实现了吧？时间让约定都变得荒唐，我们却念念不忘，也许幸福也许失望，生命里重要的人啊，就算变了模样依然陪在身旁。祝你拥有 很高兴认识你。这首歌呢是来自 Twins 乐队演唱的。可能有些朋友说，哎，星期三不是好吃的吗？怎么今天变成谈情说爱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之后，我们发现单纯聊吃啊，可能在这个晚上和男左女右的气质啊，以及大家这个整体的从第一个时段到第四个时段谈下来有点枯燥， 而浪漫的吃和吃的浪漫可以呢更勾起大家的胃口。 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星期三和星期四它变成一个连贯性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说两个人啊刚刚相识之后聊着聊着是不是得约出来了， 对，约那肯定就要约到一些餐桌上啊，红烛蜡烛。 后来我发现这个周三周四的顺序可能是有问题的，对吧？咱们得先，不可能说在一个饭桌上不认识，然后我们吃了一顿饭之后，哇，加个微信来聊起来，多半都是因为我们因为认识了，或者是别人介绍我们认识，然后我们在一个餐桌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当然也不乏一些，哎，别人跟着来，哎，有人攒了一个局，又带了一帮朋友哈。 对。 但是如果是很正式的，给你介绍个对象，或者说叶谦，哎，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哎，能跟你的孩子一起去玩的， 我还以为能歌善舞的，还能歌我的孩子、 哎、一起去玩的女阿姨和男叔叔 啊、行行行，你就姑且这么说、 哎、是不是大家都得先加个微信嘛， 是， 对吧？微信上来之后，哎，先聊点什么呢？刚刚在聊天室当中哈、啊，尤其是单身男女，发现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是， 比如说咱们这个著名的爱喜一对象而没有对象的王小博就说了：“哎呀，这个爱情啊，它真的也是美食的一种啊。可惜我真的不太会在相亲之后，两个人之间再聊点什么，往往就是到此为止。” 是啊， 就聊不下去了。 你就应该去多听一听啊、韩丽姐姐、 哎、别别 给你们指导一下 大家伙啊、一起来集思广益。 是， 因为现在微信已经是成为可能这个时代里哈几乎每个人每天都会去使用的，当然也有没使用的啊。 嗯， 你的周围有至今还没有用微信的人吗？ 应该没有了，我不至于有这样的朋友了。应该 我有 啊，真的有啊。 对，就是李健。 哦哦， 就是我知道的哈、啊、就是在短信当中、嗯、我们还发短信的而没有微信的朋友当中，李健是一个 啊。他助理有就行了，哎，他可以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 说到这里呢，有一个数据哈、啊、也是我最近看到的，也是挺让我惊讶的。今年初呢，微信创始人张小龙他披露了一组关于微信使用的数据，你知道吗？ 嗯， 每天你知道有多少人打开微信，就是有多少亿的用户打开微信？ 我估计是， 大胆猜一下。 因为是全球化的嘛。 不，我说是在国， 在国内的。我想应该不会少于五亿吧，应该不会少于五亿。 不好意思，你格局窄了。 那就是比我想的还要狠。 怎么就不敢大胆的疯狂的猜一个数字呢？ 那十亿以上了。 OK， 十亿以上、 嗯、答对了。每天有10.9亿的用户打开微信，那你知道有多少亿的用户会进入朋友圈吗？好吧，不让你猜了。 我想是这个都会进入朋友圈，是用微信的朋友都会进入微信那个朋友。 那接下来你让我来把这个数据哈，以知识性的介绍性的语言告诉大家，有7.8亿用户进入朋友圈，1.2亿用户发布朋友圈，每天有6.7亿张照片，1亿条短视频被上传到朋友圈。所以其实发朋友圈的人是使用微信的人当中也就10分之1，非常少。那你就想今天叶谦你有发朋友圈吗？ 还发了一条，发了一条。 哦，你已经是1.2亿分之1喽。 对，我已经是那10分之1分子了。 我不是，我没有发。那大家呢？你是1.2亿分之1的那个吗？ 对。好，杜兰杜兰乐队送给大家的这首歌，第一时段放出最合适不过。All you need is now， 你们所需要的就是现在。 Channel is open. your lashes, let it shine away. You need this now， 你们需要的就是当下，就是现在。 是， 哎，为什么把它约出来啊？为什么千里迢迢盼星星盼月亮把它约出来？有很多话可以直面跟他说嘛，因为我盼星星盼月亮，不如把你这颗巨星盼来啊。这一句很， 哎，是不是有点油腻啊？ 很浅显的撩妹话哈。那么为什么你要把我约出来见面？因为我再不见你，我怕忘记你的容颜啊。这都是这种这套路话啊。 你七几年生的了？ 啊，我当然我跟你姐学的。你姐说你看你这非要见面，人都老了。哎，你老好看了。这都是当年我弟是用的招啊，不是我用的招，不是我用的。 你要是说是八九十年代怎么说吧，大家觉得这个人，哎呀，真的好诗情画意 你说80后90后哈， 啊，不是你八十年代 啊，八十年代这么说啊。 对，你现在这么说的话，你刚刚加了微信，未免有点油腻了。 那不会这么说就啊，除非是这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你说的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老友就是以前暗恋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又给约出来了。 那你也不能就刚加微信之后就溢于言表啊，然后就疯狂的发一些什么图标啊，流口水 那不会 什么加之，就像你刚才那番话呀， 那就有点冲动型了。你想啊，人家， 哎，你发过如果你真的鼓起勇气啊，你发了这些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人家对方迟迟不给你回复，你尬不尬？ 首先他如果真的出现在我的桌前，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就说明人家愿意跟你进一步联系，这个你才敢进一步像你说的这样发点什么小图片啊之类的。你要是人家来都没来，你太疯狂了吧， 不好意思， 你就有点热血了吧。 我们今天聊的是加微信 啊， 就是 微信 你都会显示对方已经可以成为你的好友，你们可以聊天了。那第一句话多半大家都会说点什么，或者是以一种什么方式让对方对你有好感，就是你聊什么很加分，明白吗？ 明白。那我会跟他说，哎，你等会儿啊，我把你设成那个， 哎， 可以就是不是仅聊天不是仅限聊天啊，不好意思，我给你设成一个，就是咱们可以互相看对方朋友圈啊。 我觉得这个很精分的， 嗯， 就如果有人给我加了微信之后给我特别强调这句话，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谨小慎微，甚至有点精神过度紧张的人。 这是 谁在乎你给我聊不聊，或者是看不看朋友圈？ 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 就是慢慢的你会觉得，哎，对方怎么会屏蔽我？但是刚一加的时候，其实多半没有人说我要去看一下你是不是给我设置了不让我看你的。 嗯， 那除非是你很在意这个人，就你加他的微信，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你想了解他过去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个微信现在，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玩主啊，所以我不知道微信现在，如果你真的设成了，就是说设置成了仅为聊天的这样的朋友， 对， 他在看你朋友圈的时候，是不是会得到一个很委婉的一个， 没有，就是一道杠嘛， 就是一道杠， 就是一道杠， 就是不会给你一句很委婉的话，说这个朋友只是三天什么的这种，不是这种。 因为我也加了一些，比如说给你维修的朋友，对吧？ 那就是一道杠。 对，就是一道杠。因为当初你们就是瞬间的工作氛围当中，我是指到家里边给你修一些比如说电器啊之类的工作人员，人家也不想看你的，对吧？你呢也给自己一个比较谨慎的交代，那你就直接在加他的时候就写仅限聊天，其实对方一点儿都不会 care。 我今天晚上所讲的是两个人互有好感也好，或者是一方对立一方有好感，哎呦我的妈呀，终于有了微信了，哎呀天哪，我这嘚嘚瑟瑟单单心惊的加完之后，哎，我要发一条什么，对方还把我通过了，我要发一条什么，我要亮相了，就真的准备大幕揭开了，我要亮相了，我说句什么镇住他呢？你没有主意了吗？ 我们男的跟女的不一样，看你发什么了。我的感受一直从未被寒冬，风吹烂了天空，像你给的温柔，我迷失其中，原来这是心动。时间仿佛为着你倒流，没体会够你温柔，带我去你的星空遨游，让浪漫更紧凑，潮水冲去我们留下的脚印，没关系，就算在一光年之外，我也不会忘记你。你总说月光不会多，星辰不会坠落，你对我的感受一直从未被寒冬，风吹烂了天空，像你给的温柔，我迷失其中，原来却是心动。 星宇这首歌的名字叫《星辰不坠落》。 星辰不坠落啊，人老心不老啊，不是不我，当然这是在我脑子里刚才串的词儿啊。 话说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哈，似乎真的 因为你离相亲那个时候也太遥远了。 是啊，而且我那时候哪有微信啊， 你现在呢也不可能再加这个啊啊哈， 我在加，我加上人家女生我还琢磨跟人开场白怎么说，好家伙，我累不累是吧。 那其实你就是帮大家想一想啊， 我跟你说， 如果说啊有一些年轻的听友他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这个现在介绍人给介绍了一个从照片看呢都不错的女生，哎， 对， 女生呢把微信也给他了，这一下子大幕拉开了，你觉得男生说句什么亮相？你总不让女生先说吧，嘿哥们儿我们终于见面了，你总得，你要有一个大气一点的亮相，说点什么比较好呢？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来帮助大家，或者是已经有成功经验的朋友愿意分享的部分呢，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好啦，第一时段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友的第一时段的暖场，特别是在聊天室当中哈，因为我们的这个点赞呢、啊、这个小心心啊它还在飘呢，虽然说我们打出了只要20万，叶谦就会在现场给您拉一小曲儿啊，弹一小曲儿，这个反响不是很热烈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哈大家能够在此刻让我们知道你在听， 是 好吗？20万不是20万就不重要了、啊、 你到20万的时候你可以特殊的跟我们说他别唱我们可以到20万。 夏日璀璨，翠微珠宝节闪耀进行中，即日至8月29日，珠宝镶嵌类大部分商品5折起，购物满额赠化妆礼券，关注翠微官方微信，足不出户畅享指尖购物精彩。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根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1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周三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好嘞，刚刚呢在尾声的时候呢说到了，我们如今呢在互动的平台中已经从过去的新浪微博转移到了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那今天晚上呢集赞成功20万以后呢，叶谦还是会小吉他拉起来， 可不是小吉他拉起来，我的天！这个事情、啊， 我想起小提琴拉起来， 对对对，这个还挺难。你除非给我配一个小提琴手啊。 昨天晚上呢，他清唱了一首，哎，不是清唱了哈，就是弹唱了一首 《Yesterday》。 对，然后无人猜到，很尬啊。 哎，这个外文歌曲都挺尬。 我后来想，是不是知道的朋友都早睡了，听不到第40段了？ 今天如果我弹起这个前奏，如果你们到20万，如果允许我弹的话，我一定让你们猜着。这个很好猜，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好， 先听一首 Elton John 艾尔顿·约翰的歌曲，这首名字叫做 Rocket Man 火箭超人。 As a kite by then, I miss the earth so much. I miss my wife. It's lonely out in space on such a timeless flight.Touchdown brings me round again to find I'm not the man they think I am at home. Oh no, no, no, I'm a rocket man. Rocket man, burning out as fuse I've ever known. And I think it's gonna be a long, long time till touchdown brings me round againIn fact, it's cold as hell, and there's no one there to raise them. If you did, and all the science I don't understand, it's just my job 5 days. Rocket Man 来自 Elton John， 很经典的一首歌。 对，在这个我记得在火箭队那个夺冠的时候，这首歌经常响起啊，然后或者是火箭队进场的时候都会响起这种歌，拉拉队跳舞也是这歌、 记住这个旋律吧。 是， 也许某一天晚上叶谦就会为你弹一段。 哎呦，这个要弹它真的需要键盘了，这个吉他很难表现出来它的张力， 挑战一下自己嘛。 那需要那个台里是不是给准备一架小三角？ 我们这档小节目难道你心里还没有点数吗？ 是的。 我们在晚上当然已经有14年了哈，时间如此之长。 对。 情感如此之深厚，才让我们在晚上其实不管我们聊些什么，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一起，就是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它已经胜过了那些情浓意浓，那些海市蜃楼。所以有些人说我爱你三个字现在真的抵不上我陪你。 我陪你到底， 哎， 奉陪到底， 嗯， 啊，为什么就是刘德华在他的出道纪念日的时候就唱了一首歌叫奉陪到底， 也挺浪漫， 这是给人感觉我们彼此都非常真的很在意对方的付出， 也很浪漫，只不过这个浪漫是第二阶段的啊，或者是更深入一阶段的。你刚认识一个朋友，就是刚认识一个自己比较仰慕的朋友，你在微信里第一句话，你肯定不会说我陪你到底，是吧？这是给人吓跑，给人吓跑的，或者是我奉陪到底，这人觉得你这好家伙，你我招他惹他了哈。 个人建议是发一条比较得体的开场白。 正常人呢，他一定都会说你好。或者是很高兴认识你，对吧？这很正常，很大方。 但我们今天说的是加分项， 嗯，加分项怎么样呢？ 就是，就不是一句很素颜的话语，哦，肯定是有那么一点化妆感啊，有点装饰的。 哦，这个 有一点人设特定感的。比如说你是想把自己的活泼性格展现出来，或者是你想把你幽默搞怪，能给对方生活带来一些惊讶惊奇感的这种特质啊甩出来。 我给他唱首。弹唱啊， 哎，我以为你说 来个语音的， 我发个自拍， 我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这是一个关于优质人类男性对你这样一个优质人类女性的这样一个微信的友谊的邀请的哎，这行吗？ 这就是油腻，当然如果对方觉得哎你是很在意让我对你的每一句话，所以你才为此而弄得这么的花里胡哨， 嗯， 我可能会觉得你蛮有诚意，会博我一笑，然后我就要看看你接下来会怎么说， 对， 看你能一直这样吗？ 我是 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这是2020中国好声音的第一名。他当时呢是在现场翻唱了这首原唱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如今呢他是走进录音棚把这首歌呢重新的进棚又翻唱了一遍。讲真，我觉得和他在现场翻唱那一版比起来，有一些很情感的东西反而被这种很精致的东西给消掉了一些了。我更喜欢他现场版演唱的这首歌。 你知道现场那个乐手也有我的朋友，你知道那个乐手他们跟他排练的时候得多精良吗？然后包括和声跟他排练的时候，那真的是排得非常天衣无缝，然后展现给你们。而且他要面对导师，他要面对的是那个评委，他唱错一点点，不但是乐队拖不住他，他自己都拖不住自己。所以他在现场那只是100%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到录音棚他会放松，他会知道他唱肯定八九不离十，然后呢他会用尽自己的也是那种情感去唱，但是他没有台下的观众，他没有导师刺激他，他没有直接的那个事件刺激。然后他还有一最要命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是他还知道制作人可以让他唱很多轨，从中挑一轨最好的，就是说你不怕这一遍唱错，你可以唱错很多遍，我还甚至可以给你修音准，就这种感觉。所以这就是你说的差别。 单依纯他因为毕竟还没有毕业嘛，而且也是刚刚崭露头角，我相信在他未来的歌坛发展当中，他应该是能够会更好的在录音室当中哈、啊，也把他情感的那些细节的啊，你能够觉得他有共鸣的地方，那些共情感的唱段也能够体现出来。 对，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就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而不是单纯的他就是唱得好听啊，他就是音准也很好各方面都好，而是一个他有自己特点的这样一个唱情歌的人。 如果是一个明君的明智之举的制作人，可能会抱有你刚才的思维，现场那版是最好的，现场那版就好了，直接搁到专辑里就好，我还给他录什么录我也不加分，录完了可能还会减分，那干什么嘛，那我直接去那个拿现场那版。 他把这首歌因为现在有其他的方式要运用到他了，比如说他是一个连续剧啊电视影电影啊、所以他就要重新再唱一版。当然了，可能还是要不断的听，或者是你脑海中那个印记很深刻了，反正情歌和你这段时间的心情也是有关联的。这首歌叫永不失联的爱，如果两个人刚刚加完微信之后如果你很想和对方说我非常重视你，我特别希望我们两个这个微信的状态是永远保持联络的，其实我觉得发一首歌也很好，就如果搞对象关系的话，你可以把一首你发过去一首歌，你说 Hello 很高兴认识你，这是这段时间我听很有感觉的一首歌，也和你分享一下啊，是不是有点小 哎、你觉得那边你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啊，理想的那种是这首歌我也喜欢听，真巧了这个说明他还半接受你，最糟糕的一种情况。 我讲的是就是如果一个男的 对啊 给我发这个 是啊 我觉得我会看看听听他的音乐品味。 你算给他理想的回答了 啊、 最不理想的是你姐姐那类，你姐那类就会瞪着我们，姐那类会瞪着我们，哎你们看嘿这男的真逗，嘿刚加入我微信给我发歌呢，还你真逗，这啥歌你们听听。 Yeah. Woman in Waves 啊，今天您看我带来的基本上都是跟女优有关系的啊。这首歌也是有 Woman in Waves， 是在这个情绪波澜中的女人。Woman in Waves， 老叶啊， 来自麦克弗兰克斯。 老叶啊，就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哈，我就仿佛好像是十几年前的某个男左女右的晚上 哟， 就真的有那种。穿越回去了，对，一秒到了一个半夜十一点半的时候， 嗯， 那种感觉。但现在是晚上的9:53， 嗯，幸福多了。 哎，就是发现这个调调好像一直都在耳边回荡着，是不是你曾经也放过？ 我11年前，我跟你说这张专辑啊，哎呀，11年可不止喽。这张专辑是，哎呦，这张专辑是1998年的，1998年的，到我手里也就不过2000年。 那个时候我估计在收音机里我听过别人播放这首歌， 对，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收音机里为你送歌，那时候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很喜欢听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 是， 所以我也很想和正在听节目还爱听广播的听友说，如果你觉得电台当主持人这件事情在你的世界当中它依然是一件很美好很向往的事情，那你真的也要去做这个梦，没准哪一天梦想就成真了，一定不要觉得它离你很遥远。 韩丽这都不算是逆袭成功，韩丽这算瞬息成功。 不，怎么说呢， 差一点就世袭成功了。 没有，应该说当时比较执着吧，任何的事情其实回过头来看都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放弃，其实周围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你，而你自己坚定的去选择去相信。包括我觉得在这个奥运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参加过3届、4届奥运会的老运动员，拿过第四名，拿过铜牌，拿过银牌，就是没有拿过金牌。 嗯， 然后就一直在奋斗。其实这其中，我说的这个人呢，就是巩立姣啊，我国这一次在奥运会当中获得铅球冠军的，他的那个比赛我全程看过了，他就是参加了第4届奥运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其实你在很多很多这种运动项目中你能找到人生一些小真谛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练3组或者4组健美，你前面那几十下甚至上百下你可能都可以举过来，最后教练让你举那3下你哆哆嗦嗦已经快崩溃了也举不起来的那3下，如果你举起来了，其实这是他今天给你的最长肌肉的那3下，前面那个100下都是为了最后教练跟你扯着喊子让你 说，扯着喊着， 哎，扯着嗓子喊，扯着嗓子喊让你举起来，那三下是你今天的真正作用功，作用在肌肉上，然后你那100下没白做，但是这3下是最关键，如果你没把它举起来，这是后来这就是厚积薄发，其实这就是很简单一个叫做前面那是厚积，最后这3下薄发了。 叫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对， 这届的奥运会我们也发现我国的运动员们都开始更自信，更可爱，然后他不再是像过去我们所了解的运动员啊，就是可能生活很枯燥啊，你感觉他就是训练没有其他的热爱，但是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可爱的运动员，包括他们回国以后呢要这个21天的隔离啊，在这个隔离期间呢大家就能通过他们拍的 vlog 看到运动员们，你知道吗， 是 他们在房间里还在自律的锻炼。 嗯，那 然后网友朋友们就惊呼哈，但凡能有运动员1/10的自律我也不是今天这个体重了。 可不是吗，你内燃消耗不够啊，人家是天天的就给消耗出去， 所以我们不用去觉得别人所创造的奇迹是容易实现的奇迹，而自己如果想一个奇迹就好艰难，重点是你有没有去做，坚定的去做，像一个孩子一样不怕失败的去做呢。放弃全部的努力也用力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距离，黎明半夜里东与西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怕我会等不到雨滴，是我害自己，是我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害自己，是我太爱你，这关系 回忆早已经忘记，太美丽我不敢想 放弃，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有你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距离，黎明暴雨夜里浓与稀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怕我会等不到雨滴，是我害自己，是我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害自己。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天变革0-1的真实音乐传播革新，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1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好嘞，第30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盼望已久的，啊，当然是 盼望了吗？ 希望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关于我们这档节目每天晚上你的期待点，那就请叶谦为我们讲今天晚上的冷笑话。 你说我从上周一直说到今天都是你姐姐韩美，我也该让她歇会儿了哈。说说那个东毛丽丝，东毛丽丝有一次跟我在公园里边啊，这个公园也挺清静的，反正就是幸亏周围没人啊。她我一直说她中文没学好，中文没学好，这次差点给我捅大娄子啊，非常尴尬一件事情。我就看啊，我们俩走着走着呢，他说：“哎，我们找一个厕所好不好？找一个厕所，我内急哎。”我说：“好好好，那边，来去吧。”快要走到厕所门口的时候，啊，我就看他啊，很抹不开的在那儿，哎呦，真不好，这样子真是不好，这样不好吧？这样不好啊！一边扭捏着，一边就这个解皮带。我说：“你干什么你？”哎，干什么？解什么皮带呀？你这还没进厕所门呢，你快把裤子提好。这怎么？这门上不是写着拉呢吗？ 我说哦，亏你还认得几个中文字啊，拉那是把门往外拉，知道吗？拉的意思不是拖。哦哦，真是的，我说的呢，废话呀，不拖怎么拉的？菲尔·柯林斯这首歌 That's what you said， 这就是你说的，你看看你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啊？好吧，然后该韩立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余生 和为你充电的人在一起。有人打过一个比喻，如果人是需要电力才能正常运转的生物，那么不同的人际关系会对人的电力有不同的影响。有些关系能给你充电，让你在疲惫时重新获得面对生活的能量，而有些关系却只会耗电，让你疲惫不堪。他们像吸血鬼一样，不断吸食别人身上情感和能量，以至于对方感到精疲力竭，因此被称为情感吸血鬼。你听过这样的话吗？你要求怎么这么多呀？别人都没这么多事儿。我们俩什么关系啊？这点钱也要斤斤计较吗？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你不会真的见死不救吧？这都是情感吸血鬼最喜欢说的话。这个是由临床心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娜·诺尔斯特鲁普提出的概念，不是一个诊断的标准，而是一个流行在心理学中的概念。恋人、家人、朋友、同事都有可能成为吸走你能量的人。在一档综艺节目中，有一对刚刚进入婚姻冷静期的夫妻，妻子朱雅琼生动体现了一个人是怎么在情感中被榨干的。朱雅琼喜欢唱歌，是2006年超级女声全国第13名。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内心敏感、情感细腻的女生，偏偏喜欢上了古板传统又大她十岁的编剧。朱雅琼说，在一起19年，两人没有任何仪式感，没有办婚礼，没有纪念日，因为王秋雨说讨厌仪式感，有太多表演的因素。结婚领证当天，他精心打扮了一番，王秋雨说你好丑。他给丈夫写了一首歌，兴致勃勃地唱完之后，丈夫冷冷地说歌词写得不太好，如果改一下这歌能红。王秋雨到外地工作，好几天都没有联系，朱雅琼打电话给他，反倒被丈夫臭骂一顿，说他不懂事儿，该可爱的时候可以可爱，不该可爱的时候就要成熟一点。两个人的情况就是，一个人拼命付出情感，讨要情感，一个人拼命赚钱，不付出任何情感，直到妻子的感情被消耗殆尽，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通常情感吸血鬼有七种行为。一，随意评论别人，喜欢站在比你高的位置上对人评头论足。二，常常怀疑、挖苦和打击你，完全不能促进你的发展。三，挑剔你的不是，对你求全责备。四，不尊重你，把你当出气筒。五，总把你当情绪的垃圾桶，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六，所求无度，总爱对你提要求，但是完全不要求自己，只想被爱，不想付出爱。七，看不到你的需要和偏好，执拗地以自己的喜好去爱人。看过吸血鬼故事的人都知道，他们无处不在，十分顽强，只要得到一点血就能复活。而情感的吸血鬼也是如此，尽管你和他相处很疲惫，但当你一个人独处时，却依然会惦记他，他就像幽灵一样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你对他的担忧已经成了侵入性想法，即使不愿意， 你还是会投入大量的心力去应付这些忧虑的想法，最后精疲力尽。武志红曾说，因为早年和父母无法建立亲密依恋，成年后也很难学到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于是很多人发展出各种的防御机制，以避免在关系中被抛弃。男人常见的防御机制是，我要更成功，赚更多钱，女人就不会离开我了。女人常见的防御机制是，我要努力照顾家人，为家庭付出越多，就越不会被抛弃。而《情感吸血鬼》的作者，他认为，天生就对他人能量很敏感的高共情者，害怕被孤立、被抛弃的人，最容易成为情感吸血鬼的目标。作者自己就是一位高共情者，从小他就非常在意家人对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想要被家人重视，那么他必须要为家人提供价值和服务，比如烹饪、打扫卫生等等。所以哪怕他有时并不是很情愿地做这些事儿，但为了得到家人的重视，他依然会去做。也就是说，他总是在牺牲自己的感受来讨好别人。爱是一种能量，它本该为你赋能，而非消耗你的能量。丈夫得了抑郁症，是根据一对夫妻的真实故事而改编的一部剧。丈夫高野干夫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为人沉稳低调，做事一丝不苟。他会每天早上做便当，按照不同日期搭配便当的奶酪和领带。妻子小晴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漫画家，每天只是宅在家里画漫画和睡觉，靠丈夫一个人工作的薪水来养家。走出家门，丈夫面对的是拥挤的电车、挑剔的客户、苛刻的老板、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流水线一般索然无味的生活。他内心的热情渐渐干枯，情绪变得消沉、悲观厌世，一天天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出现过自杀的想法。就这样，高野被医生确诊为抑郁症。当上司说，谁还没有抑郁症，不过都是矫情罢了的时候，妻子没有轻视丈夫的抑郁，她买了很多专业书籍，了解抑郁症以及怎么对待抑郁症患者。她被丈夫一起到公司辞职时，体验到丈夫每天坐地铁上下班的痛苦，真诚地说，原来你每天上班要这么辛苦，这么多年来谢谢你了。丈夫听到在地铁上嚎啕大哭起来。小晴还告诉他，如果痛苦的话就别努力了，保持平常心就好。他们一起坐在院子里聊天，一起出门散步，过着平静的生活。丈夫重新开始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世界也变得美好起来。怎样判断自己是不是正在被情感吸血鬼吸收能量？如何从消耗自己的关系中逃离呢？请你知道，这种关系会让人越来越自卑、无力，越来越不想改变，而充电型的关系则会让你越来越自信、阳光，越来越有成长。人生漫长，只有爱是不够的，健康的爱才是追求爱的真正意义。余生愿我们和为自己充电的人在一起，也愿我们能够成为爱人的充电器。

但是只有伴侣啊，或者说你身边最亲密的男生朋友或女生朋友，他才有这样的机会，不断不断的，对吧？当然，如果你能够懂得及时止损，就不至于让这件事情那么久的发生着。 他会在背后， 到最后你才恍然大悟。 你虽然可以就逃开了，但是这也是你唯一的最好的选择，逃开，然后呢，不再跟他来往了。但是他可能会在背后，他如果是一个衰人的话，他一个衰宅的话，他就会一直一直在背后说你的坏话，一直一直在逢人便会说你这样这样那样的。 这就是属于人品的问题了哈。看一下时间，这个时段呢只剩下2分多钟了，那我们再听叶谦的带来的这首歌。 布鲁斯·斯普雷森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灵魂驾驶者》 Soul Driver。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笑在脸上。 在脸上。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是周三，我是工作男叶谦。 22:31:41，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1号周三晚上最后26分钟和你在一起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还在这里。 嗯，今天呢是星期三啊，传统呢我们是要聊吃的，但是后来发现呢，单纯的聊一个吃的啊，在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当中，从1月份到现在，7个月过去以后，怎么说呢啊？不是在夜晚的这个节目气质当中很恰当的，所以我们来结合一点其他的。明天晚上会和今天有一个延续，也许就是约饭，对吧？也许就是今天聊得比较好，我们可以有接下来的下文的东西。那明天呢，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唯有爱和美食不能辜负的事情哈。 说你今天晚上给人准备多少好吃的，多么诱人的菜。人家在周三的晚上10点钟过后，人家不吃，哎，人家不喜欢在周三的晚上大聊大吃大喝。 对，其实我们也很想帮助正在听节目的单身的男左或女右，希望通过听这样一档很感性的哈、很柔软的节目，能够对你们的哎在结交新的朋友过程当中有所帮助哦。 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几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一首歌， 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给我到底有没有动心？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 生命留下一首歌， 不问结局会如何。 好的，两首歌各有特色啊，我想在这个一天快结束之前，其实也是一个在音乐的伴随之下做一个一天的整理啊，情绪的整理也好，或者是家务的整理也好，这种音乐都是陪伴性很强的。 我这首歌呢是来自便利店国王 Kings of Convenienc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he Weight of My Words， 我的话语权，我的话语重量。 是我的第一首歌呢，肯定是大家 也经常会点唱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也应和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主题哈，就是如果刚刚加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对象的微信啊，或者是很想和他有接下来的一个朋友啊，你希望在亮相的第一瞬间很加分的部分里，你会怎么回复对方呢？其实这个说白了，如果真的是朋友之间呢，大概没有花那么多心思，但如果想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至少得让对方愿意和你聊下去的话，其实回复什么或者是第一句是很重要的。 嗯， 如果你说一句你好，对方也一句你好， 简简单单，不是简单成这样啊，起码你得说一些礼貌的话吧，或者是一些温暖一些的话，温柔一些的话，认识你很高兴啊，是谁谁谁终于把你又找来了，我终于跟你又说话了。 哎啊，哎，这个是常态的，大家也都觉得哎很正常的一个路子哈。 是， 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同学之间多少年可能都没有联络了，然后有个班级群对吧，然后有人在班级群里就单独加你的时候， 嗯， 你一通过了，这老同学见面打个招呼吧， 对， 这说什么呢，你总不能这个不停地发表情包吧，可能就会从对方的不管是他的谈吐啊，还有他的头像啊，给你的第一印象聊一句，感慨一句也好，或者说哎呀好多年没见了， 说实话实说。当然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女性同学来说，别太实在了，你比如说哎呦你可胖了不少，这不行。就是但是男同学之间还好，说你还那样，行，哎，就是头发有点卸了哈，这种感觉都是还比较亲切。这种 不是你们男生之间上来就接短吗？ 你还那样，嘿，没长个儿你， 啊，你们都接短啊？ 肯定的，那这个属于是初中的同学或者是小学同学，他能说出这种话来，我估计是高中或者大校大学的时候就可能会更客套一些， 哎， 再见到会客套。 我感觉就是男生加女生的，就是同学哈，男同学加女同学的这个微信，可能多半都会说，哎呀，真是越变越漂亮啊，女大十八变啊，越变越好看啊。 这也是一句好话。 哎，然后你知道女生通常都会怎么回复吗？ 快拉倒吧你。 不是， 肯定吧。 不，差不多，都是说，哎呀，哪儿啊，美颜的，美颜的。 嗯，这样。 基本上就是说客气吧。总不会说，哼，你总算没瞎啊！ 哎呦我去， 这样就不好了，对吧？ 你姐姐这是， 哎呀，你还是好有眼力啊！当然这个是怎么说呢？如果你希望对方给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或者说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很率性的人，就会说，对呀，你终于发现了吧？ 嗯， 哎，对方会觉得你愿意跟他聊下去，就是如果你想和一个人聊下去的话，你就要给人留下一个话题或者是一个提问也好啊，让我们说有一个延展性的东西，对吧？就像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我跟叶谦说话，对吧？我会给他留个气口，他说不说那是他的事情，对吧？或者说我把一个问题抛过去，那你怎么想呢叶谦？ 你让我想想。 哎，他还是不想， 是， 那我就继续说啊。但我们好歹还有个背景音乐，对吧？不至于让空气突然之间的安静下来。所以呢这个聊天呢它确实是一个很有技术性的东西，但是呢还是以真诚打底啊， 是， 还是以真诚打底，同时呢也是把你的本色在更好的一种呈现中给对方一个知晓，而不是说故意你根本就没什么文学色彩，你还要拽词儿整一句这个那个的， 能真实一点吗？把自己要不你就把它还是恢复到自己的那个群里去，先在群里边预热聊一聊，这样也会更好一些。 再把你五十人的大群里边单聊， 对 对, 对，那可以指名点姓的聊一聊，让大家都看着，大大方方的，这样 有吗？地球上有这样的吗？ 有啊，我们有这样的，我们回到我们那小学群里会可以这么聊，然后聊聊着他们自己去聊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但是起码大群有大群的魅力，大群有大群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氛围。 这个也就起初的一两个月之内吧， 应该一两个月一两周就够了这个事情。 但是其他的围观群众会觉得很怪啊， 围观群众里面也有性格各异的嘛，其实也能跟你们聊起来的也有嘛，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可取。因为哎， 说到这里，我们还真是，因为大群啊，它毕竟是一个有那么多人，就像一个舞台一样。 嗯，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有存在感。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群大家都不怎么发言了？就是发现大家的这个共鸣的东西太少了。常常就像比如今天晚上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们会听到我和叶谦常常尬聊，为什么呢？因为他离这个世界已经很远了，他不可能再有这种情感成分的互相加微信的时候， 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原因， 对，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起了，就他已经生活里哪有什么新的妹子啊，不，新的女生啊，加他呢很少了。我应该说没有，压根就 是 啊， 在这个同学群里边，应该是大家都互相加了，但是呢，其实跟没加一样。为什么呢？是你说的那种情况，离着互相的生活可能已经很远了，互相不在一起，集体生活太遥远了，所以，除非是那几个非常非常叫什么叫胆汁型的，或者是多血型的，多血型的这类人群啊，他们可能会就是你就发现这个群里边有那么十几个人，或者是七八个人，那是经常爱发言的，经常爱互相还聊起来的，那其实就是这几个人，现在他们成为一个群落，剩下的很多朋友可能啊都是那种就安静型的，真的， 其实我们都应该慢慢的接受。班级群就将变成当年的通讯录，其实就是一个通讯录啊，有大事小情的时候一个留言板，也不要把太多的情感的向往寄托于此。 嗯，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生活的重心，以及多年之后我们一定会接受的彼此的生活的态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啊，如果还是在一味的回忆，或者说大家这个尬剧的话，都会显得很别扭。所以我现在已经接受了我们班的群，就变成了早安群啊，就是有几个人他们每天都在问早安。其实这也就像这个教室它没有停滞使用一样，还是有人去给它开窗户通通风啊，每天早上都有人通通风就够了，对吧？ 遗憾吗？嗯，肯定遗憾，但是总比尴尬一周好。 我觉得不遗憾，因为人们都是很自然的在相处，如果没有办法拿到那个情感的浓度的时候，我们都别刻意，因为刻意就会显得彼此好像都没有那么真诚，一切的一切顺其自然。 我梦过星光前一宿，白色衬衫抚琴手肩头，我看过流年与伤口，总会有人奔赴着天长地久，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星空安静的眼眸，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哦、时间不停留，记着遗憾珍藏的夜昼，风经过高楼，已无人等候。星空尽头，蓦然回首，我在哪一条星河漂流？ 倾听岁月温柔。 许佳莹，光阴独白。好的，22:49，时间正好，月色撩人，何不听上一曲夜间睡前的小吉他呢？ 老先生，何不再扶一曲？ 来吧， 给我感觉，本来今天想让你们听的， 应该是那种加了微信以后，嘿，朋友，让我来为你唱一首。 不猜了啊。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the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ike it seems when I'm sleeping, and the wishing there was plenty.The sun of silence. 哎呀，这首歌如果默默在的话，他会更喜欢。 他还喜欢 Silent， 他还喜欢 Simon and Gavin Kyle 的很多歌曲，我知道。 是啊，今天晚上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希望的20， 就唱那么几句。 但是也希望在睡前啊，可以享用这样的一段声音，告诉自己这个世界还有人爱你。叶谦就是用这样的音乐告诉你，他在意你的感受。 嗯，下面这是真正的弹唱高手，来自诺拉·琼斯，这首歌叫做《I'll Be Your Babe Tonight》。 Shine like a spoon. We're gonna let it. You won't regret it. Kick your shoes off and don't you fear. Bring that bottle over here. 'Cause I'll be your baby tonight. 诺拉·琼斯，他可以弹钢琴唱，他可以弹乡琴唱， 他可以弹尤克里里给你唱，他还可以甚至弹着印度古琴给你唱，啊，他才是真正弹唱高手。你要说谦儿哥，顶多就这几样，反正我也都能抄起来给你唱，但是没人家诺拉琼斯的嗓音好啊。 已经是嘉宾界的啊，弹吉他最好的了，对吧？弹吉他里面当嘉宾 主持时间 最 久 的了，对，其他的可能是可以啊， 有待提高。 对，但是在这个长久啊，我们在一起时间长度这个事情上啊，天地可见。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不管是暖文章、冷笑话，还是某一首歌或某一段吉他声，只要给你过你片刻的快乐，我们也会知足的告别了。晚安， 晚安。 等地球忙着自转，照耀你我栖息的星系，有微光折射你，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 准备好了吗？ 我解不掉你，像解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星系，浪漫是你一串的探秘，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